一不禁跑与呼和着耳立而不吃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啊，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的演出大受欢迎，观众们对马三立的喜爱程度一场比一场加深，就连林红玉也在扒着台帘看马三立说相声。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林红玉边看马三立表演边暗暗点头，可以说这时马三立的相声得到了内行外行一致的肯定。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王建云笑呵呵的来给马三立送包银，马三立接过一数是100块，比原先讲好的多了10块。两个人坐下来后啊，王建云告诉了马三立一件他还一直蒙在鼓里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的开州场，咱们再接着说。 你到我们家看看，哎，你看得起我吗？ 啊，看， 愿交个朋友吗？ 啊，愿意，愿意， 上我家串门，哎，住几天？ 有功夫看吗？ 什么叫你太有功夫？我那坐车接你去， 哎， 啊， 哎， 到玩去，拿走走时候拿几条？ 啊，够了吗？我不要，您甭几条，我不要。 啊，我呀，好交啊， 好交， 别讨厌我吗？ 不讨厌，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歪我吗？ 不腻歪。 啊， 我你 真的假的？ 啊，真的真的， 我好交。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 嗯， 拿点钱呢。现在有几个灾区啊， 嗯， 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那好办啊， 嗯， 开几中场，大伙儿吃饭， 你 这算什么？ 嗯， 起一个戏，哪够了？人不多，10多万人， 嗯， 行，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施舍 啊？ 施舍 啥意思？咱不闹这个啊！ 啊， 别说这话 啊！啊，不成， 咱不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 咱不算施舍。 哎， 舍字咱敢闹这个，咱不算 啊。 无奈这样，佛教臭败之肉，皮匠割腹之粮，掏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金色，因饿嫖，此帅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 中场，中场， 开中场。 哎。 饿10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儿？ 小米儿干嘛？ 啊， 小米儿， 省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嗯，吃什么？ 每天三顿饭， 三顿饭， 早晨炸酱面 啊， 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 啊， 晚上饺子。 哼， 不， 这是中场。 哎， 哎 呀，肥肥牛肉吃， 吃 成，不够成 啊。 我站着看着，要不是看着， 嘿、 哎，多吃多有福。 是， 我哈哈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 乐完了，您再吃窝头。 嗯， 乐完了， 啊， 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我吃窝头就，你把我怎么样？ 我把你怎么样？ 你吃我吃窝头，你敢 我 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换个炖牛肉， 我就要吃窝头啊。 炖肉烙饼多好。 我怎么着？您当您干嘛吗？ 哎， 您当您帮我， 我吗？打架来了？ 我就吃窝头。 哎，您吃， 我愿意啊，我吃窝头 啊。 管我？ 那为什么不吃牛肉呢？ 啊，就吃窝头。 嗯， 不吃肉。 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 我善，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 哼， 远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嗯， 曾子曰：“ 等，您站着吧，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这么吃，一天三顿饭， 一天三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 你愿意过节吗？ 愿意啊。 愿意过年吗？ 愿意啊。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东西。 哦。 拿走家吃去。 哦，平常是这个， 哎， 节年还有特别多的、嗯。 对， 嗯，哎呀，这三节， 三大节 就五节， 五节粽子，吃粽子， 哦， 每人50。 五十份， 一人五十，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50粽子，拿走吃去，走。 啊，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马家粽子一两俩的， 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粽子里30枣。 啊，一个粽子30枣。 哎，我看着到。 哎呀， 定做。 加上你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粽子必须30枣。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50。 啊，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粽，2佛粽子，1篓香芹，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2株纱，2熊黄，3张神符，2张乌龙牌，10块5的饽饽，3罐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嘿，多周到。 对对， 哎呀， 不论打小孩，每人一份儿啊！ 哎， 善， 这是五月节 啊。 那么到了八月节， 八月节月饼， 月饼，对对，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小月饼， 2两一个， 6斤一个 啊，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那是小的， 那哪有啊？ 马家月饼30多斤 啊， 多大个？ 那么大个， 哎，肉厚， 哇， 肥馅 啊， 白白肉，拿榔头。榔头砸， 打， 打，打，打，砸碎了， 砸碎了，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儿？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马家月十面的，你尝这馅儿，你看你尝尝， 对不对？十锦 啊， 十锦馅儿还有十遍的。 你吃你们家那个十锦馅儿，马家 跟你一样吗？十遍， 你那叫十锦的，这马家这叫十遍的，叫月饼。 怎么个十遍？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就变。可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儿？白， 哎， 白糖馅儿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传媒满遍枣泥儿。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儿好吃啊啊！哎呀，南方野子馅儿， 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儿，你说就变。 呵， 你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哎，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十遍的。 谁家？ 谁家有啊？ 啊， 马家有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对，十遍的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的十遍月饼， 还给什么？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冰的10沙果10白梨，1斤葡萄2斤，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骨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8斤半1顿的河螃蟹。大个传奇， 活的 、 啊、 哎呀，太肥了。 您看这螃蟹悬了8斤半。 哎，定做的 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苗子跟骆驼一样。 哎，对，有您那河沟里。 哎，八爷吃这饭。 哎，这是八爷的。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粥 啊，腊八粥， 长官祭灶， 嚯， 腊月23 啊， 全有 ， 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底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 熬粥嘛，腊八粥嘛， 哦， 米料啊。 啊， 拿，每人一份。每人给1斤江米 啊。 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角米，1斤绿豆，1斤红豇豆，1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1斤核桃，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瓷，2两红瓷，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1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捆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兴把草料，凉水5分。凉水都管， 凉水多全 啊！对了， 全管， 联系了，这叫。 哎呀。您这一年舍得多，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哦，到年也还得。 什么叫还得？什么叫还得？ 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 对，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这词都曾子的 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本人发布多少发忙 啊？ 罗罗敲大锣，锣了钢卖千江 啊！ 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啊！这都曾子说的。 哎， 哦， 年限， 年限给什么呢？ 年限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知道。 大密供， 大密供， 密供 啊！ 北京正明斋定做， 对，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嘿， 大馋虫给冻上来了。啊，每人给密供一堂， 一堂。 哎， 哦，还给什么呢？ 还有呢？ 哎，还有什么？ 给鲜果供一堂， 哦， 酥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早前小撮的三碗重素均一位，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 嗯，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嗯， 还有一把红的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2把胆子，一副杠香，一对拨竹，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3张挂断，十枚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铜俗报一张，一张财木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尖，10个麻雷子，2角，3个南鞭。一盆高香，一盆下香，10盘盘香，别人摸苏定，2两银子，2两棒花，10张胭脂扇，红莲，2盒扑粉，1罐桂花油，200泥儿煤，100净煤5，1煤球，10斤木炭，2斤皮子，2斤高白面，3斤高白米，2斤牛肉，2斤黄豆，10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金瓜，2斤白金瓜，2斤松糕，100斤糕团，5斤牛肉，5斤羊肉，1段野鸡，1段野猫，1块唐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水粉，10块香干，10块菜干，1斤海蜇，10斤枣，1斤松花，1斤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1斤水疙瘩，1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五加油，1罐辣根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白酱，200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嚯！哎呀， 这天开门挑的20多亿， 得20多亿。 哎，今早上卖棉袄卖了10个豆腐脑 啊！你不开粥厂的吗？ 打算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没发财。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开粥厂，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建云一直瞒着马三立，原来啊，当初商量约角的时候，茶社老板死活都不同意找马三立，认为让一个撂地的来说真是砸自己的牌子。王建云一再推荐不行，很生气，就撂下了一句话：先演3天，不给钱算玩票。3天过后，听着不行，另请高明。结果到了3天头上，再让茶社老板换人，他都不干了，而且还多给马三立加了10块钱的包银。马三立知道王建云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怕他因为这事分心。他默默地望着这位好朋友，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了。同时，自己也体会到人往高处走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你是不是像我？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